事，就朝着卫星对兵荒马乱的地球打个招呼。亲爱的，让我暖到透心的自由，终于如愿以偿了，大老天我下注，平凡到郊外太空的邻居羡慕。去隔绝心灵痛苦，探索恋爱这科幻的艺术。 球的不睡星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Thank you. 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Word up! Word up! We're the body of the world. Hey! Hey! Hey! ready, you ready, I'm ready, I'm ready, we are ready, you ready, we ready, let's go, let's get it, let's get it, let's get it. Get it. Get it.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正在放送中，生活当中做一些你特别喜欢的事情来分散你的任何时刻的焦虑，最好不是那种一次性很快乐然后让人觉得空虚的事情，也可以培养一些自己长期的爱好，比如喜欢玩乐高，有的人喜欢音乐弹琴这种长期习惯去做并且逐渐擅长的事情是可以给你很多安全感的。 我又来到那年我们一起来过的街头，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白的灯照着我，什么样的歌现在能安慰我，什么样的心情现在都没有，谁能摇醒我，谁能带我走，谁能让我不难过，时间一点一点已经来到半夜三漆黑的街，冷冷的风，没人管的夜，陪着我。什么样的人现在还喝着酒？什么样的人在风里不肯走？这样的路口看不到尽头，不知道往哪儿走。越想越多愁，越痛越不回头。你凭什么丢给我？我越想越多，越想越不值得，但无可奈何。好，你全都带走。好，我全都接受。所有的不适合，还有什么借口，全都给我。越想越多梦，我越梦越心痛。你凭什么还在里头？ 越想越多的我，越想越不懂怎么摆脱。我什么都没有，为你读了所有，我真的太傻，没有想什么以后。 同学回归日国 FM 97.4空中不夜城 play 一整夜的好歌好曲，好听到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就是不想睡。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Sunday feel hungover, and I look at all my friends like told you so. While you take that time off, I keep getting closer. I don't care about getting late, I just care about getting paid. I got 24 hours for my 7 deadly sins, and you calling me out like, yo, where you been? Ain't no rest for the weekend. Sorry I won't stay, but I got this to pay.Some people 9 to 5 and get all righteous, and I tried to live that life, but that ain't me. All the money that I'm making, yeah, it's priceless. I don't care about enemies, 'cause I know where I'm meant to be. I got 24 hours for my 7 deadly sins, and you calling me out like, yo, where you been? Ain't no rest for the weekend. Sorry